朝鲜人民军官兵投入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后，连日取得成就。会宁市救灾战区的各级部队官兵仅用两天的时间结束了55栋三层住房基础挖掘作业，紧急派到茂山郡的人民军军人在短暂期间内修复了数百里区段的铁路和公路。在延社郡仅用4个小时修筑了曾被洪水完全破坏的数百米区段堤坝，并使之比以前更为巩固，还在一天里就生产了数万张快料。在庆兴郡已结束公路修复、地区整理、住房基础挖掘和基础混凝土浇灌，从25号起一起投入住房墙壁砌筑作业，扩大其成就。